好，欢迎嚟到 Tatanello。今个礼拜 TGS 2017嘅， 咪完咗成个礼拜噶啦。 一个礼拜咁就差唔多啦，因为你都翻嚟嘅时间啦。你最后一日你咁仲喺日本， 最后一日系啊，去睇独角兽咯，第一日啊嘛。 系啊，又我嗰、那个今嗰个系大家之前睇嗰条片，冇去封存嗰条片咯，佢变嗰、那个变形嗰、那个画嗰、那个场面咯。 唔系，佢咁样嘅，因为嗰只嘢摆喺度啦。佢其實咧每日咧就唔同嘅時段，佢係首先係有獨角獸模同埋有 destroy 模，即係開個開個合角咁樣啦。到夜晚先至會有播片，因為你日頭播片睇唔到噶嘛，同埋睇唔到 lighting 噶嘛。夜晚就會有 lighting。佢我冇記錯咧，總共有四至五段嘅。佢其實就想留你啲人留到起碼我唔知五點定七點度開始先至做。 坐啲人。 所以咧，而家上晝咧，你淨係睇到佢開角同埋閂角嘅啫。咁其實香港都好多傳媒，即係你見到。即係你噏得出大嘅 media 又有，細嘅 media 又有，都有去報第一日，即係呢個開幕嗰、那個嗰啲日頭同夜晚嘅片啦。其實你上 Facebook 都已經睇曬啦，都唔需要我哋講噶啦。 冇傳媒啦，我身邊我好多 friend 去咗啦。 你咁講，你未夠威，因為咧，我啲台灣啲傳媒 friend 都睇，因為其實 Bandai 喺開幕前一日咧。其實嗰時仲圍曬版嘅，就喺入面咧就搞咗個開幕嘅活動，咁係得日本傳媒嘅，同埋好少嘅台灣傳媒嘅分享。我見到香港嘅報道咧，香港冇傳媒去嘅，因為有人拍，但係喺圍版外啦。喂，又請到 Sugito 去拉屎提琴啦，又有即係首先第一日嘅播放出嚟，即係我覺得嗰啲先係勁咯。不過其實因為我聽翻台灣啲傳媒朋友都講咧，其實 Bandai 對今次嗰個開即係嗰個開幕式就好嚴格，所以咧又要唔準事前流料咁樣啦，係要成件事完咗之後先可以講，都係好咯。即係見到嗰日喺禮拜日，即係上星期日咧喺台場嗰度咧，都好多香港遊客喺度慕名嘅登睇獨角獸去咯，即係發覺見到雖然好多好多日本人，但發覺成周圍都係香港人樣同埋廣東話。 我覺得重點唔係應該話。香港人多就預咗嘅， 係好多啊！ 唔係都預咗嘅，係重，但係我重點就係、是、好多時候我識嘅香港人，因為就 我撞到好多啊， 係好多朋友啊，識嘅人啊，行街嚇、你哇！我聽佢嚇、你又去咗啊？ 唔係咁，其實你諗翻，好多人都係之前去完 TGS 咁嗰日係應該都係禮拜日或者可能禮拜一走，咁你冇理由。預咗去開幕你唔去噶嘛？ 係，不過好在而家去。如果你話十月一，如果有十月，如果你話依個禮拜去，依個禮拜你大鑊啊！香港 expect 嚟。 唔好講呢啲啊！呢啲唔關我哋嘅節目。 唔係依家，唔係唔關於節目事，但好關我聽我節目嘅人嘅事。哇！豆一奶 唔止呢個禮拜，因為據講睇報道話咧，因為其實佢嘅問題根本有排都解決唔到咧，已經暗示咗隨時可能牽連到十一月啦。 因為關就係佢而家嗰個，不過因為咧，機組人員一年去集要訓練，又重新訓練一次。 嗰個清零同埋考試咧，唔係話幾粒鐘搞掂，好似話 一兩日 一定嘅時間，所以已經預計到，即係可以 foresee 到咧，隨時十一月頭嘅機都會有問題。都話咯，直頭有啲乘客已經話咧，無端端俾航空公司由早機變夜機改咗，大家都心知肚明，開始覺得即係。如果你哋即係聽緊節目嘅朋友，會喺呢個月去即係日本啦，或者係可能去韓國啦， 總之就係 買咗 UO 嘅飛，你就真係叫自求多福啦。 賴嘢，因為證明嗰樣嘢就係、是、航空公司咧係全世界最容易翹起嘅一個職業。 但係咁講，中間嗰啲原因我哋就唔係 insider， 唔好。 但係總之就係、 是、咩？我方唔想你俾人告啊，因為 唔緊要，就我啱就一報紙咁賣就是，總之就係、是、訓練做幫助訓練嗰人員。集體唔玩，咁成個 總之啦，大家多多留意自己嘅 email 啦，即係一發覺一有咩異樣就要做定。 我上次咪打風結果即刻就 點咩打我啊！直頭我本身我去日本嗰陣啊，我本身應該係六點機啊，我係俾佢 delay 到成十一點幾十二點先飛啦。 你係咪打風嗰日好似？ 香港冇打風，係日本個 風。横日本贯穿日本， 但我去到日本都冇，都系风平浪静，即系因为其实个机会经过中即系关西岛，个风喺关西岛，所以系要就啲时间咯。 即系个风系当然，即系话连黄金周嘛，连放三啊嘛，因为个风就系穿越成个日本，又九穿越。 我靓仔去东京都冇事啊，好风平浪静 咯。好啦，嗱，咁你又话撑嗰时啊，因为今次 T 一咧，你一嗱福田你就话个今次啲就系颇 hea 嘅 ，hea 点先？ 首先咁讲。一開波之前已經知道 Microsoft 唔去啦，咁跟住 冇音就嚟唔去噶啦， 你唔使講啦。跟住你會知道，先幾年都力撐嗰啲外國廠，例如嗱 ，UB 其實都冇去好多年，因為自己會十月會擺 show 嘅喺七月月。嗱 ，EA 又冇去啦，跟住就呢兩年好力撐嘅2K 啊，呢、這個 Bethesda 啲又冇去啦。咁其實我同你數，即係數翻你聽，我見到個廠好簡單，嗱 ，Sony 一定有啦。Capcom 世家 Konami、Square Enix Bandai， 跟住就係光榮，D3 Publisher 呢幾間係 DMM， Wargaming 冇啦。 哇，頗 係。其實有乜？因為咧，同我哋十年前去嗰陣百花齊放好唔同。你諗下啦，我就關數啦，已經經已而家已經唔存在嘅，又冇咗 title， 又冇咗黑神 ，From Software 已經收咗皮咁滯。咁其實好多啲細廠已經。冇曬細廠，咁等等大廠。OK， 其實頭先咁講咧，都會有若干好多好即係一部分嘅好細嘅，即係裝一個好細嘅 booth 嗰啲，我冇數到，因為咧數嚟都冇用。即係唔通我同你講，喂，嗰間 NT Create 啊，淨係租個 booth 嚟喺度玩，攞風機吹裙底俾人喺度玩啲鹹濕遊戲，但係嗰啲我費提啊！就係當你而家變咗而家狀況就係好多細嘅 developer， 即係只能夠幫大嘅 developer 開發遊戲，或者係去做一啲遊戲俾大嘅 developer 去做發行，咁佢根本就唔需要喺 DJ 自己擺個攤位啦。佢隻 game 就咁，好似舉個例Falcom 嗰啲，佢直頭喺Konami 個 booth 度擺，因為佢係經 Konami 發行噶嘛。咁你冇曬呢啲廠，咁你個 TTS 從邊度嚟睇啊？ 因為以前其實好多都係主嚟話，依其實依幾年都係噶啦，就係、是、啲細廠咧，佢裝大 佢自己根本佢連自己發行嘅能力都冇。 有部分咧就 fuck Konami 咁樣俾 Konami 吸收咗之後就直情係渣都唔剩啦。有啲就經大廠嚟私價，你話阿拉森就收咗，但係佢基本上都係 在私價。以前咧我講以前咧細阿托拉斯可以自己擺，世嘉自己擺。而家阿托拉斯已經係變咗世嘉展出嘅一個大部分，因為世嘉其實自己都唔係好夠嘢啊嘛。咁你其實咁睇落去嘅整合之後咧，當然我覺得去到呢個階段，你可以預測到。再有嘅大廠合併其實應該冇，因為咧可以合併嘅合併曬噶啦。咁細廠其實坦白講，細廠根本都唔會去 DJS 擺，因為佢唔需要。嗱，講電話廠嗱，Level Five 冇擺照舊，即係一來以往佢其實先幾年風光，佢都會自己搞。而家唔風光，梗係唔擺啦，係咪先？跟住 Guli 縮到好細，跟住即係莫巴基即係 Dina 直頭唔知去邊，好似話擺埋咗耳邊，我唔記得咗。即係成手機嘅遊戲都唔多，因為其實而家發覺我唔知點解咧，手機遊戲喺日本唔係話好差，但係根本上唔需要去呢啲活動，佢可以自己搞。即係舉個例，你本身Monster Strike 嗰啲可以自己搞一個活動。 手機陣間我陣間我講下咧，因為 FGO 我本身有跟開著，我陣間 即係唔需要去 TGS 咯。 係啦，因為 FGO 本身就佢嗱 ，FGO 之前八月佢自己有一個因為飛咁樣，佢淨係飛自己已經夠搞一個數啦。 補充翻嘢，點解我咁講咧？例如話日版爐石 Shadow West 咧，其實係喺上即係 Game Show 嗰個禮拜一咧，自己因為當日係日本假期咧，佢喺碧西自己搞咗個活動。咁一個大 title， 佢自己搞活動，中曬自己 target， 即係招攬其實好多人㗎，招攬曬自己嘅 user， 好過我去 Game Show 幫你哋啲console 廠抬橋啦，係咪先？ 嗱，但係好簡單就係我想講啦，而家日本因為全日最揾錢嘅幾隻手機 game 之一 ，Fate Grand Order。佢自己八月自己七月尾自己又搞個大 show， 跟住之前佢又喺前幾日又喺京都有個 show 又參演，佢大把地方擺檔，佢唔需要即係全日本最而家全日本最紅嘅手遊都唔喺 TGS 擺檔，咁你講咩啫？ 唔係，其實根本唔需要啊。 就係咯， 喂，我自己擺，我又唔係冇能力租個大場館，亦都冇唔係話冇咁多人嚟。喂，我全部都係自己嘅客，大家又開心，好過無端端一家人行過，喂，又唔知道你係做乜嘢喺度嘻哈，即係變咗係話。我可能我嘅一啲咁嘅諗法係，可能我地區聯賽可能有一隊波去睇，全部都係自己嘅市民，總好過係話有呢、這個無端端係，喂有啲皇馬 fans 睇，都唔知呢啲人喺度睇咩波，咁唔同噶嘛，最緊要個客源中咪得咯。 所以佢而家變成咗就係大手遊，佢自己可以佢自己佢個池足夠搞嘢個 show， 細手遊佢冇錢搞，咁 因為其實調翻轉頭咧。有啲手機 game 真係會喺呢個 game show 度有，但係你記住 ，game show 唔係一個手機 game 搞活動嘅地方，可能一個宣傳。即係舉個例你都知道其實近呢幾年咧 ，Sony 嘅 Xperia 都喺game show 度擺好大嘅攤位，但係只不過係話因為係俾啲人真係試玩。喂，但係頭先講嗰啲，你講嗰 FGO 唔同喎，佢真係搞一個活動，佢想引你啲人去貨金噶嘛，即係其實好唔同咯。唔通我舉個例你去 TGS 你係攞貨金咩？啲人去 TGS 係有啲手機遊戲，即係舉個例 ，F15 咧咪最近出咗隻手機版嘅遊戲，好似唔知係咪有啲 SLG 成分嘅手機版遊戲嘅，都佢個攤位都好大嘅。咁但係咧，佢又會有即場叫你即係登入啊download 個 game 啊，填啲問卷啊，即係玩 Twitter 咁樣，跟住就叫你扭真係扭實體嘅蛋嚟攞啲虛寶嗰啲噶嘛。 都仲係去到呢個階段，都仲係玩呢啲，即係即係想你有實際嘅動作去俾樣嘢你帶翻落只 game 度，即係由現實再落去虛擬度。但你其實頭先講嗰啲 FGO 啊，或者我講嘅 Shadow West 咁，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遊戲，係唔需要喺一個 game show 度做咯。因為其實使乜推廣啫？佢唔係要推廣，係叫你嚟同佢成班人一齊，喂，大家一齊喂。阿 A 话喂，我要货金 ，B 就话喂，你唔货金你蚀，大家一齐货咯。 话佢诶，系搞热个场啫嘛，依唔需要。反而就你一见型咗就 T 一就变，因为就系手旧咧就贫富两极化，贫嘅冇钱去搞，富嘅唔使去搞。 贫嘅随时半年就收工啦，自己。 诶，冇话半年，有时几个月，即都话头前以前咪试，之前咪试过。不过手头做宣传动画未上套，到手头已经落咗线啦，死未？嗱，讲翻 T 一啦。今年比較即係喺一般傳媒喺會報咧嗱 ，Love Fly 啦，唔係 Love Pass 噏錯咗。 咁當然啦，嗱 Love Fly 又要講一樣嘢嘅，我開頭我都唔知道，我都係聽阿三人仔講先知道。咁可能覺得奇怪就係咧，K 廠咧Love Pass 佔嘅位都幾大，即係僅次於 Metal Gear 啊、Survive 啦。 嗯， 就佢只 game 玩咩咧？就係、是、咧，其實都係我聽翻台灣行家講啦，就係、是、其實我冇去排都是 Lovers 想玩的，都是你跟那條女溝通。不過呢你是需要將手機帶落裝落那個紙記嗰啲眼罩度，咁就變咗一個類似 VR 式嘅玩法。其實玩法就冇大分別。不過如果你好受啲女，仲要係有變咗一個好真嘅喺你面前捉你，就會好受，真係會好重嘅。但係問題第一就係、是、當我知道原來咁樣玩，我可能覺得Lovers 有啲咩好試，咁我冇去排啦。其實業內日啲都已經要排成個鐘頭噶啦，咁我冇其他時間啦。跟住咁樣啦。問完係喎，都應該試下啦。到一般日上去排嗰陣咧，中伏。原來咧，只 game 嘅抽選咧，係喺9月第一個禮拜就已經喺網上要登記咗先。你仲要去到會場度咧，都唔係代表你一排喎，係去到會場即場抽，即係即場好似你日本抽呢、這個Switch 咁樣，公布你個 number 你中，你先可以玩。咁死啦！你慢慢試，我真係抽咗傻啦。但係即係個攤位其實就玩咗好多，都有好多個女仔嚟扮翻 game 入邊嘅角色啦， 俾人吐槽話係似特種營業啊嘛。 但其實啲女仔個質素唔算太差，即係你話當然有啲係差啲，但有啲都幾靚。 唔係，即係俾人吐槽佢話係似某種乜特殊特種營業嗰啲咁嘅格局啊嘛。 我覺得 OK， 即係其實佢個節目度真係仲高過 Metal Gear 上法，即係我唔好講 Metal Gear 就冇玩呢啲就 唔好講，我唔先唔好講佢 先 啲發生嘢。 我純粹講係話喺個會場度，即係 Konami 嘅 booth 咧 ，Love Pass 嗰、那個人數。同埋嗰個 noise 咧，就最大。你發生真係即係普通嘅手機遊戲，真係仲要戴埋個眼罩玩，都仲有咁多人去排。你又想可想而知，原來 Lovers 到而家都未死嘅。 其實仲有一批人 keep， 即係叫長期 keep 住係有一班唔多啦，但係有一班長情 fans。其實當初 Lovers 佢唔出手機嘅，我又問佢：其實依遊戲點解唔出手機啫？第一就係佢完全符合咗所謂貨金遊戲嘅，就係溝女係要錢嘅嘛。咁貨金啱啊，啱 Q 曬數啦。又唔係依遊戲 就都冇遊戲機出街啦， 係同埋就係而家嘅手以前攞住 3DS 講嘢，你好哇，我好白痴，但係而家你攞手機講嘢係冇乜所謂， 你對住個手機講嘢好奇啊！講電話你都要對住個手機噶啦， 係啊，咁變成咗就大家自然好多。咁攞手機，但係手機出去街同拍拖，同攞住個遊戲機黑頭兩件事嚟嘅，即係我就唔明咗。佢話依樣嘢就為咗現鬧，我係咪好多年啦？喂，我係咪你其實好多態度？ 係啊，唔好咁樣講，因為最初本身 Lovers 咧係始終係一隻 NDS 嘅遊戲，咁。冇人會突然間咁天才諗法，由 DS 一上到手機，即係太差別大。坦白講，如果隻 game 你都知道 Lovers 係衰咩嘅啦，其實當然衰就係佢出嗰個 Lovers 新 Lovers 係嘛，即係要想由呢個 DS 繼承過去 3DS 個出咗事先至已經撲曬嘅啫嘛。咁如果坦白講，當日冇撲嘅事，隻 game 應該都好順噶。 不如就。唉，因為我最貴，我係咪啲對嗰啲落佢嗰啲資產去當柴燒嘅嘢，我都唔再講啦，即係有排講啦。我係咪啲歷史？ 我唔係好方便講，所以你唔好問我噶啦。 唔係，係我 睇翻節目，我都唔係好想講啦。 唔係唔方便講，係我要補時間，暫時擺開佢先。嗱， 人大朗講全場最節目一定唔係 Lovers 嘅， 唔係全場其實今次注目嘅地方咧就係同今次有幾多人注目嘅，就都係同遊戲唔係好有直接關係嘅。 唔係，全場最注目係真係同遊戲有關喎。 咩啊？ 佢魔吞啦， 係魔吞年都係咁樣噶。 但今次更加特別，因為正式回歸咗 PS 平台。咁大家諗下，喂，以前不嬲玩手提機，大家會覺得一定要面聯先至會有 feel 噶嘛？喂，由 3DS 或者係 Switch 一上翻去 PS 科。仲要話對應 Pro 機4K 畫面，大家諗下，哇咁高嘅投資點掂啊？即係你真係唔好理業內日 都是可以在，我記得很清楚的 10.9 就已經全日所有的單批即是連機的試飲員派曬，公開日15分鐘內沒有曬，心想喂，你想想不是，其實不需要只是去 Capcom 那裡排，去 Sony 那裡排到嘛，錯， Sony 那些試飲員都是很快派曬，即變成當然年年都話年年 Mon 都咁勁啦，但係喂唔係喎，而家唔係以前嗰、那個大家玩慣咗呢幾代嘅 3DS Mon， 翻翻去 PS4 原來都係掂嘅。 點？因為其實點解點講咧？因為 Mon 其實 keep 住係一個叫做長，我已經係成為咗叫習慣性，即係佢已經培養咗一批叫做唔需要點樣去做嘢，總之 係其實都算係 春有啲似 現世代嘅日本國民遊戲嚟㗎啦。 最總之就你出去就玩，你出去就玩，總之就唔好離譜嘅話。佢就已經又 叫咁試玩咗幾鋪啦，坦白講，真係唔係離譜，即係坦白講，連我咁弱弱嘅玩家，坦白講，以前咧試過兩三代，我初級嘅 mission 我都過唔到嘅，即係喺 TGS 度，真係過唔到，因為唔係好熟嘅 game。今次我連中級都過到啦，即係點？只 game 起碼真係冇一掂。我唔知道係咪實際版，實際版係點啊？但係只 game 嘅 frame rate 數真係好舊，以前咧發覺玩咧個人係好呆嘅，啲動作好窒嘅，真係好唔順，同埋啲畫面真係 3DS 係靚過 NDS。是靚過 PSP， 但都是差的，坦白講，一去到而家呢個世代咧，你當真係講真的，你接觸過呢、這個 PS4 版，當然仲可能最好係普機啦、4K 啦，你係唔會再想玩翻 Switch 版，因為發覺完全係兩個世界嘅嘢，即係個感覺有啲似咩咧？由紅白機嘅 Marvel 兄弟進化到超人 Marvel 兄弟咁誇張，即係完全覺得係兩個 generation 嚟 嘅。正常嘅，即係我成日講話就係、是。如果 我唔系讲得靓啊，唔系讲个 smoothness 啊， 咪正常。咁其实 smoothness 第一个系睇硬件啫嘛，即系关键系人哋部机2300，你哋 PS 4 Pro 3000就冇个 mon 嘅。如果你部 PS 4 Pro 你唔系叻压，你唔系压到成人 Switch 嘅话咧 ，Capcom 嗰班开发技师全部跳跳啦， 唔好死噶啦。咁 mean， 我觉得即系坦白讲， 好现实嘅 问题。我自己即系唔系咁 hand fans 都好，我都觉得到时出嗰阵，我都会花好多时间去想去摸下只 game， 因为我預期啊，我唔敢講，因為冇實際上再多啲嘅資料我都冇。佢嘅開發方向就係想咧，遊戲嘅初期個門檻再拉低啲，想多啲人可以叫做起碼啲簡單嘅受料要打到啲先啦。但我預期如果隻 game 咁做法咧，咁肯定係後面嗰啲難得嘔電噶啦，即係變咗係前面嗰啲你可以好 solo play， 可以玩十零個鐘，你都可以玩得到某個程度。後面嗰啲咧，你唔連機你唔使玩嘅，其實係因為好明顯，就算今次 TGS 嗰個 demo 咧，單人同埋連機嗰個分野都幾大嘅。 嗱，今次嚟講一講，而家睇個資料喺私架啦。嗱，唔好講 audio game， 因為人龍係基本上你頭先話人龍頭先講嘅 demo 話阿真島偵探嗰啲嘢咧，你話未見過。對我嚟講咧，人龍系列裏面咧係任何嘢都可以發生嘅，包括 audio game 在內。我睇下，即係而家依個係差唔多好多人攞嚟做，即係叫做宣傳賣，即係報導咧，就揀嗰小遊戲啦。 同生 audio 小遊戲啦，依樣嘢喺人龍裏面係咩都發生嘅，更奇怪嘅小遊戲我都見過。 冇所謂啦，呢啲都係趣味嘢啫。 唔係咁人龍係咁啊，但係今人龍極二係真係我覺得最大賣點即係用咗嘅 engine 咯，佢新 engine。係 啊， 因為之前人龍極一佢係用翻舊 engine 整嘅，雖然靚。但基本上都係舊 engine 嘅世界，就人龍極二今次佢用新 engine 我就有期待啦。 即係人龍六個 engine 係啦，因為新 engine 其實佢最大賣點就係以人龍一節包括舊 engine 咧，你喺街遊打咧三四個就已經開始極限嘅啦。 唔係今次打成街都人都唔窒機 啦，因為人龍因為人龍即係 engine 咧，佢以喺嘅人龍六就已經係啊顯示出就係、是、十幾廿兩友一齊圍攻，佢依然好上之餘就是。佢啲 AI 係做得幾好嘅，即係唔會話出現好似無雙嗰種走嚟走去唔知用乜，佢 AI 即係隨時即係出現咗就咩？你俾十幾廿兩一圍嘅話咧，你真係可以。 好，我唔知係咪我個觀感錯定點咧？有行家就話打上嚟咧好頓，但我發覺完全唔頓，即係點講咧？打得係好爽快，即係比起人龍極一咧係爽快好多。咁坦白講，隻 game 完成度真係高，但係調翻轉頭。人龙极一个好处就因为咧，始终人龙第一嘅故事就太经典。咁但系人龙二唔系话唔好，系始终人龙二唔系讲神失丁，咁唔系个个都中意游关西噶嘛。咁睇下你系咪真系真 fans 啊？所以坦白讲，人龙极二嘅销量如果最尾系少过人龙极一，我觉得绝对系合理嘅， 正常嘅。咪甚至咁讲就系人龙极一都唔系十入边好卖啦。 人龙极一个重点都系叫你攞嚟玩人龙六嘅 demo 啫嘛。 所以而家齐事就系、是。人龙极二就送埋北斗之血，北斗 人中北斗 人中北斗嘅demo，绝对唔奇， 唔出奇噶。 係可以到 last minute 先公布噶嘛啲嘢。 係就唔好話唔出奇，淨應該添啦。依咁嘅宣傳，因為你始終你舊嘅 remake， 你唔搞啲乜花樣嚟鬼買咩？ 唔係咁，近人龍極意都講翻，除咗童星嗰邊咧，都試咗頭先講過，同你咪後都講咗話阿真島陷入呢個殺人事件，即係唔知係咪冤獄啊？可能需要自救啦嘅劇情啦、嗯。其實我懷疑咧，佢話加入咗真島劇情，我係講即係我呢度暫時係輸到啊，一定唔多。應該就一段俾你玩嘅，即係佢唔會俾你開始任你揀，係、嗯、由去到遊戲嘅中間某個位就發生咗呢樣嘢出嚟，即係可能仲要斬件咯。即係話佢叻嘅做法咧，就係咧喺童生可能係做一個即係一個線性嘅攻略嗰度咧，佢、嗯、中間揀兩三個點，去到嗰位咧突然間鏡頭一轉就變翻行翻真島嗰邊，跟住真島嗰度咧就行一段劇情，發現到某樣嘢，開始到劇情會有再點一路咧，就翻翻去真呢、這個童生嗰邊，即係卡拉卡拉。如果特登俾你揀咧，可能嗰啲人就玩完真島就唔玩咯。嗯、我覺得咁樣就唔好咯，同埋佢有個 mini game， 即係頭先問你，你講咗我聽就話《人龍六》開始嘅一個類似 RTS 嘅遊戲咧，佢今次都有新版，但係換咗做真島做主角，就變咗真島係嗰個建築公司嘅阿頭，但係咧有啲人出嚟搞事，佢就要帶住班僆去守護自己嘅地盤，守住啲車啊，守住啲建築器材嗰啲咁樣咯，好過癮。 因為嗰、那個，因為其實嗰個 game 你問過啦，《人龍六》咧係有個類似就係、是、佢有啲抽卡 game 嘅，就係、是、一晚喺街度周圍揾收僆，收完僆之後打。咁咧，你喺裏面咧，其實有個位置咧，就俾入曲嘅，入咗曲就攞啲五星角色嘅四星角色，依咁嘅曲，因為佢又唔係話你即係唔係落用完就冇噶嘛。咁攞住曲之後，你隨便你任何人都可以用嘅曲。咁結果咧就我只喺網上抄大啲曲咩？抄大曲嗰五星 SSR 一馬一馬嗰啲 K 卡嗰強角色，爽掃掃街。不過依個就唔重要啦，依份小角色，依個小遊戲。嗱，講翻嚟一 隻，仲有人中之龍極意嘅，有好大重點就係咧，嗰啲 show girl 都有去 show 啦。嗱，前幾集唔知係咪因為咧用 AV 女咧，當然有啲人好受啦，但係唔知係咪都有啲負面聲音啦。今集六條女都係水著冇一個 AV 女都冇，我估計到真係出都冇，因為可能佢都唔想成日太過黐埋嗰邊，所以就寧願都揀翻啲正路啲， 或者幫咧就換下風格咯，因為你長因為即係講就係、是。一線嘅 sex 女優係嗰幾個，上次差唔多用曬啦。你而家講一線女優，得翻呢兩年嚟冒起，能夠可以叫做咩？仲一般人都會知嘅 sex 性感女優係得嗰兩三個啫嘛。 所以而家係寧願揀翻六個 換下 長輩咯。 大佬，你而家更時代更睇啊嘛！依樣嘢正常嘅一樣嘢。嗱，再喺即順便一拍啦。咩做耐出入禁書版 嗱？魔法電腦戰機，你知唔知其實啊？係喺世界会场啦，个受欢迎程度仲夸张过人龙，你真系谂唔信。嗱咁讲，人龙佢以前咧，我哋一定要睇入边个访谈片之后咧，先至可以试玩嘅。今集就唔使嘅，睇片咧，去个位咧就有三只人龙嘅片睇片或睇片，试玩咧就直接有条队去排嘅，冇乜人排嘅。其实即系发觉唔知点解系咪开始啲人觉得系因为都系 remake 咧，啲人冇乜兴趣啊。成个世界会场，不论业内啊或者区内咧，最长龙都系呢、這个。魔法电脑战机，黐孖筋嘅系人多到， 即系知已经太耐太耐啦。 佢真系谂住一个方法，即系佢都有台上 event 啦。佢真系佢阿谢长都讲明系，即系我唔睇冇讲得明，但系睇得佢意思就系想既要拿翻住 virtual on 啲 fans， 啲 fans 再将啲 fans 我识得咧，都对呢只个作品好有兴趣，因为好耐冇出过新一代啦，真系。 即系最紧要就系 佢连嗰啲中意萌角色嘅人咧都杀晒。喂，你想唔想用呢个御版美琴打先？ 咁系，即系太耐冇出你只 game， 佢净丢下啲，一层即系，因为其实只 game 唔系话 上集系 mass 咯， 唔知几耐以前啦，唔系十差唔多十年咁十年啦， 多过十年啦， 十年啦，因为只 game 其实系 keep 到系啊喺翻，一来只 game 好好玩，二来就系、是、太耐丢太耐，佢而家复出。 坦白讲，佢用埋啲美少女嘅嗰啲剧情嗰啲嘢，呢只 game 如果系历代最佳销量，我都觉得唔出奇，因为。啲人即係買嘅人咧，好多都可能咧，根本都唔係 Virtual Fans 嚟嘅， 純粹係禁書目錄嘅 fans 啫嘛。當啱啱禁書目錄佢遲啲佢又有第三公佈咗第四季、第三定四季、第四季好似唔好嘅唔記得啦，因為冇因為太有啲太耐啦。禁書目錄佢遲啲有新作啦，咁啱好夾埋一齊出，大家互為宣傳，炒熱市，大家好著數。 世界呢招真係高明， 高明師姐。所以咧就我初二回有 Sweet 版嘅女神轉生公布結果 咩啊？你講咩啊？ 女神轉生系列啦，結果就係手機版嘅。 嗱咁講 Switch 版咧，咪咩咯？之我佢嗱佢本身之前都講過佢次世代嗰只高清版同 Switch 版都係 同一個 title 嚟噶嘛。佢而家話新嘅公佈，我網上講，我唔知係咪肯定，又揾唔翻嗰啲確實資料。話十月下旬會有續播，我唔知啊。嗱，佢喺會場度咧公佈咗三個女神嘅嘢，就係、是、有十月26號出嘅 3DS 版嘅 Deep Strange Channel， 即係以前 DS 版嘅 remake 啦。嚴格嚟講唔係 remake， 應該係移植加大幅強化。跟住就係手機版嗰只 Revelation 啦，同埋以呢個 Revelation 做藍本嘅呢個 VR 版，先講 VR 版先。其實佢又同嗰個手機版好唔同，因為咧佢純粹真係一個，我覺得似暫時似技術 demo 啦。佢係用嗰、那個我應該我冇記錯，應該係用呢個 HTC Vive 嗰個係揸住兩支 controller 戴住個頭罩咁樣試嘅。其實你係模擬緊，你係喺嗰喺嗰個 Revelation 個世界，左手拎住個平板，跟住右手就係扮隻手指喺度篤 call 只怪出嚟打。其實咧，嗰、那個 demo 咧就冇任何戰術成分，因為係咪都過嘅，係俾你示範下點樣用兩支棍去扮 call 兩隻重魔出嚟打敵人咁樣嘅啫。但係佢入邊嗰啲你係做翻個主角，俾指示你咧，亦都係喺手機版嗰、那個你嗰啲同伴嚟嘅，即係有埋配音，即係其實中意睇動畫配音嗰人就好受嘅。咁呢一個係究竟係咪真係之後可以做一隻 game？ 我好懷疑。但係咧，你當地球 demo 咁睇先啦，手機版啦，基本上手機版咧好多動畫啊，配音元素，因為佢大量加呢啲嘢。 因為佢而家就係主打係動畫，動畫製。 佢係原創世界觀，但係咧，基本上嗱，戰鬥又 press turn 啦，又係嗰啲二身合體啊、特殊合體啊，又係 3D 迷宮，真係有 3D 迷宮嘅，即係佢入去到個世界，你喺間自己個屋度組完隊之後，就揀入去某個房，即係等於你玩緊 P&D 行邊迷宮咁樣啦，真係咁樣入咗去，跟住有好簡單 3D 迷宮咁行行下，就會 encounter 怪獸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如果用典型而家嘅手機 game， 不過係喺打塔嘅過程入面變咗係 3D 迷宮，就有啲 encounter 咁打，即係 encounter 都似翻物女神咁係遇敵由呢、這個你嗰個 sensor 由紅變綠由綠變紅咁樣啦。你嗰啲重魔咧就可能係要傾翻嚟好基本嗰啲，跟住再用素材升咧，即係又係啲典型手機 game 玩法。咁其實你玩慣手機 game 同玩慣女神系列咧，其實冇乜唔會話有難度咯。不過當然。你要話可唔可以用唔需要貨金就可以抽到好嘢？我好有保留，因為實際上而家可以只係試到個好概括嘅 system。咁你話要進一步咁玩落去，咁可唔可以 game 可唔可以俾你持續咁啊？我就唔知，不過我係講我一定會玩噶啦， 正常啦。嗱， 真係好好嘅。咁你話 3DS 嗰只咧，坦白講唔使試啦。坦白講 ，DS 反應已經好正，佢而家呢個畫面、音效各個樣樣嘢都加強咗，仲有加咗原創角色，加咗原創劇情。即係坦白講。如果你我嗰个 conclusion 就系，如果你冇玩过 DS 版，呢只系一定要玩嘅，因为咧算系近年最出色嘅，即系硬派嘅女神啦。我其实 Persona 不嬲，近呢几年我都系唔睇，因为我觉得太远胜啦。如果你有玩过 DS 版，都应该玩，因为咧佢真系改好多。其实佢战斗系由原版再加咗啲真四嘅要素系咧，一个其实本身个故事真系好好。如果你之前玩过，就算玩爆晒三条线都好，我都觉得系今集应该要玩嘅。 嗱，讲下另一只先。Wong Maya 佢嗰新作其實好似暫時都仲係叫做 冇擺啦，咩擺啫？ 唔係 Wong Maya 佢有個發表會啦，就暫明乜都係暫啦。 佢冇擺事啦，我唔知啊。 我話冇集嗱，官方我睇啲資料，睇啲資料就冇公布啊。就總之話會有新作啦 ，Project One Wong 啦 ，One Wong Project 就暫係 哦 ，One Wong Project 係 One Project 暫時咧，呢個係依日又係我初以為斯文嘅，因為有啲古靈精，因為依類咁其實啲古靈精怪 game 咧。而家年代其實要出都唔係太 好，但係個宣傳好唔 room money 啊，好似真係感覺上係好遠性嘅遊戲。佢有擺，如果你有 Project One One， 我知道，因為佢有擺個backdrop 同埋有擺電視機嘅播片，係其實揾咗嗰啲著名嗰啲設計啲人嚟咧，係設計間房嗰啲嘢嚟嘅，即係同 Go Room Money 嗰個窗好唔同嘅喎。 依樣真係唔知，因為佢始終就而家連名都未 乜都冇， 乜都冇 咁。咁呢個世家除咗女神同埋呢個 Witcher 之外咧，最多人排一般日就係 PSO。 要 keep 住嘅， 但系业内系冇人排嘅， 计啦。 即系原来即系嗰个坦白讲，可能业内觉得咪又系 PSO 系咪先？对一般人嚟讲，好想玩 PSO， 即系嗰个差距真系太大。 PSO 其实你成日佢虽然成日炒成日濑嘢，但系基本 keep 住系一班 fans 嘅，佢好稳定。 但系行家完全冇兴趣咯。 唔系计啦，大佬我咁多时我宝贵时间，佢攞嚟玩呢只 game 咩？见到啲机咧真系恐怖，系业内咧嗰扎 PC 版排喺度咧，一个人都冇咯。 但系一佢又爆晒棚，因为佢 但系真嗰日真系爆晒棚，黐线嘅系。 好啦，嗱，时间有限，咁暂时hold 住咁多先，下一集再讲。 拜拜。